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情无独钟，贪心的你偏爱。 算吻伤这张脸，不稀罕你的心。

来，安静地陪在你的身旁。那片土下将成为我永久不弃的地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不管遇到什么挫折，都要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，每天给自己一个好的心情。大家好，我是苏慧伦。 当给你自由，不嫌太多，觉得太重的时候。在我们之间是否要更长的空格，我和你不同，当你想做我便想有的时候，爱是否到了找不到方向的路口，依赖了多久在你怀里的温柔，现在一个寂寞，我不想想